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跟岳定堂查看完尸体之后下楼询问冯家女佣。 三小姐是什么时候进房间的？期间有没有人出入？冯家有没有客人来拜访过？五公子来过吗？ 三小姐是昨晚大概8:30左右回的房间，昨天她就没出过门，从回来之后几乎没出过门，至多也就是在花园里走走。昨晚11点我敲门问她要不要吃宵夜，她还回了我的，说不要。早上7点钟我敲门，里头没声，我以为小姐还在睡，谁知道从昨晚小姐回房之后就没有客人来拜访过，电话也没有的。 这一上午女佣已经被几波人问过很多回同样的问题了，可她也不敢不耐烦，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回答。岳定堂知道林叔在想什么，密室杀人案他们不是没有处理过，袁公馆也是这样一桩类似的案子。杜运宁看似死在家里，凶手无影无踪，但实际上袁家本来就有漏洞，杜运宁跟凶手也是认识的。现在难保冯家也是同样的情况。此时法医师从楼上下来，摘下口罩和手套，众人齐刷刷望向他。 初步认为冯小姐是自缢，现场没有外力介入或冯小姐挣扎的痕迹，她所有行动都很决绝。如果各位还有疑问，我建议保留案发现场，再将死者带往警局做进一步的检验。 你刚才说他所有行动都很决绝。 不错，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，常人寻死，事到临头肯定也会后悔。比如说我就见过有人上吊，绳子都套进去踢掉椅子了，自己后悔了，双手死命去抓绳子，结果踩不到落脚点，生生把自己给勒死。这时尸体脖子和绳索附近就会留下抓痕，有些用力之大，指甲甚至会崩裂。但冯小姐身上干干净净，床上盥洗间也都没有什么杂乱痕迹，说明她死志已决，毫无挣扎后悔之意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静默。死志已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冯珍珠出身富贵，衣食无忧，除了未婚夫吴四意外身亡之外，半生顺遂，没受过什么磨难。可就算是吴四亡故之后，他也跟吴五相处甚佳。就算冯珍珠失踪回来一言不发，吴五也没有怪罪嫌弃，反倒准备如期举行婚礼，将冯珍珠迎娶过门。眼看新生活就在前面，冯珍珠为何还要毅然决然地自杀？难不成他在外面经历了什么，导致他内心痛苦无法消除，非得用寻短见来解决？正好两家人都在这里，警察局的人也就不用来回奔波了。因着吴冯二位的背景，今日来了位副局长，岳定堂和林叔也都认识，此时没有急着发言抢问，便听副局长询问。 敢问吴太太，五公子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 哎呀，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呀，我以为他在哪里玩去了，也没有细问。哎呀，早上才发现他彻夜未归呀，连秘书都没有带，就让他们出去找，但是却到处都找不到呀。这个孩子偶尔也不在家里过夜，但是从来没有这样毫无交代的。哎呀，就算出去他也会带着秘书的，或者把行踪告诉秘书。他乖得很啊，唯独这次。哎呀， 吴太太您别急，也许五公子只是一时忘了差人回家报信儿，回头我再让人去找找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昨日中午吴匪打电话过来找珍珠，接了电话之后啊，珍珠脸色就一直不大好看，连晚饭都没吃几口。是不是他跟珍珠说过什么？他能说什么？难不成你觉得冯珍珠的死跟我儿子有关？我还想问，冯珍珠失踪那段时间到底遇到了什么，怎么回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要不是我们遵守约定，现在谁会娶她呀？你真当谁不知道她在外头被什么人怎么了吗？什么叫怎么了？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啊！ 我们冯家家风清正，女儿清清白白，那几日就是他贪玩跑出去了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他回来的时候明明好端端的，怎么反倒是见了吴匪之后就想不开啊？是不是吴匪不愿意这门婚事，又怕始乱终弃被人唾弃，就暗中逼迫了他什么？ 家风清正，亏你说得出这样的话。谁不知道你们家老冯当着禁烟部部长，暗地里却与那些军阀勾结贩烟买卖，从中牟利。之前你们家姨太太就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被人绑过，现在又轮到女儿了，谁知道这里头是不是有你们造的孽？你当所有人都是聋子瞎子，什么都不知道呢？ 林叔和岳定堂面面相觑，万没想到吴太太会当众把这种鲜为人知的秘辛给说出来。即便这在某个小圈子里不算秘辛，但此时此刻无异于彻底把对方脸皮撕下来狠狠踩在地上。眼看冯家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副局长等人赶紧都将目光移向别处，假装自己耳聋了。吴太太的嘴跟机关枪似的，一开就停不下来了。 要我说，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冯振柱有今日，是不是为你们当父母造的孽在赎罪？你们冯家背地里干了多少缺德冒烟的事情，你自己清楚得很。想把脏水泼在我儿子身上，没门！哎，我还怀疑我儿子是受了你女儿什么妖言蛊惑呢。早知道当初老师死的时候，我就不该让我们家老头还结这门婚事。你女儿就是个扫帚星、丧门星，谁摊上她谁倒霉。住口！ 冯太太直接一巴掌过在毫无防备的吴太太脸上，把她给打懵了。吴家男主人没跟过来，只有吴太太带着两名佣人。这会儿佣人都惊呆了，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贵太太们说动手就动手。 你敢打我？ 吴太太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，当即大叫一声扑过去，直接把冯太太扑到地上，骑在她身上揪着头发开始扇耳光。冯太太一边尖叫一边拳打脚踢，也把吴太太的发髻抓散。两个贵夫人转眼变成泼妇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赶紧上前把两人拉开。 别打了，二位太太别打了。 这是做什么？有话好好说。 你敢打我吗？你 松开我头发！你这个小刺龙，赶紧给我松手。 你还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。 太太太太， 你个疯婆子还敢踢我！ 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们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 过来，走远一点，小心被波及。 真是滑稽，冯三小姐还在楼上躺着，尸骨未寒。你看这事儿怎么算？ 亲家做不成，反倒要成仇了。 两位太太，你们可消停些吧。现在事情真相未明，当务之急是先把吴五公子找出来，再调查冯小姐死亡的真相。两位稍安勿躁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。这样啊，冯小姐的尸体要是冯太太和二公子您不介意，我们想带回去做进一步调查。 不行，我家女儿岂能任人糟蹋。 那 我妹妹肯定是不可能被解剖尸体的，但吴五你们必须找出来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良心不安跑了呀？ 血口喷人，你才良心不安呢！你们冯家没一个好东西。冯珍珠一开始失踪的时候，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你们还想藏着掖着，生怕坏了名声。要不是我们仁义厚道，我岂能让我儿子娶一个丧门星？不要脸的贱人，在外面鬼混还连累我儿子，你说什么呢你？ 好了好了，我说两位就先别吵了。既然冯太太您不愿意将冯小姐交给我们，那就请节哀。案发现场也就是三小姐的房间还请别动，我留两个人在这里继续收集证据如何？ 现在人都死了，再多的证据能让我妹妹活过来吗？还是赶紧找到吴五吧。 那您的意思是就以三小姐自杀来结案？ 什么自杀呀、啊、你刚没听我母亲说吗？她就是被吴五逼死的。神言可畏，我妹妹好端端的怎么会自杀呀？ 场面再度有混乱的趋势，岳定堂赶紧拉着林叔离开这乱糟糟的冯家。 继续在这儿待着也于事无补，我们还是先离开吧。 好。 快步走出大门， 吵闹被抛诸脑后，两人不约而同松一口气，又对视一眼，同时苦笑。谁能想到冯三小姐会突然自杀，吴武又会同时失踪？吴武未必是杀人凶手，但他的失踪肯定也与冯三小姐的死有某种关联，甚至冯三小姐之前的失踪跟吴武现在的失踪会不会是同一拨人干的？这一切扑朔迷离，竟令人无从查找，毫无头绪。 这件事说不通。 在离开混乱一团的冯家前往市局的路上，林叔在小汽车内看着外面人来人往，冷不丁冒出这一句。岳定堂知道他的思路向来天马行空，跟不上已经是家常便饭，这会儿自然也就不会勉强自己去揣摩，直接就问他。 哪里说不通？ 刚刚冯吴两家翻脸，吴太太揭穿冯家跟军阀勾结贩烟的那些勾当时，我以为找到了冯珍珠失踪的原因，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。就算冯珍珠失踪几天在外面被糟蹋了，回来过不去心里头那个坎儿，想不开轻生，那杨春和的失踪又作何解释？杨家小本买卖跟冯家两个阶层八竿子打不着，杨春和总不至于也被卷进去，那么吴太太的说法就不成立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